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的节目啦。咁我哋今晚咧去到夜晚十点钟，有我冯杰啦，同埋咧有阿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以及阿仙奴喺度 嘅。你好， 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咧讲德国嘅柏林啊。讲德国嘅历史亦都同建筑有关咧。咁我哋上次节目嘅尾声嘅时候都有预告过啦，我哋都会讲一啲包豪斯啊、包豪斯建筑学校嘅入面嘅设计啦，以及系对于建筑方面嘅影响啊。因为今年就系包豪斯嘅100周年啦，咁、我哋即系讲建筑嘅呢个亦都绝对不得不提啦。咁、但系我哋即系亦都要讲一讲嗰个历史方面，即系究竟点解会有包豪斯嘅出现啦，亦都同德国以及是世界大戰很有關係啦。 係啦，即係世界大戰好多啊，即係一戰嘅或者歐戰嘅情況咧。嗱，我哋需要換個角度講啊。嗱，一戰咧其實咧係咩咧嘅對立咧，就係、一個共和制 ，OK， 同呢個帝制嘅對立嚟嘅。最尾你會發覺一戰之後咧，基本上所有嘅歐洲嘅多民族嘅有皇帝嘅國家咧都冧檔，蘇俄冧啦，奧匈冧啦，呢個奧圖曼帝國冧啦。德國咧亦都因為最後輸咗，其他輸埋咧，佢自己都有革命諗埋。咁所以簡單講就係話，依一堆嘅帝國咧，一次世界大戰咧，基本上全部咧就被撕裂啊，因為民族國家嘅興起啦，共和制嘅興起啦，依個就一戰帶俾世界最大嘅變化。咁帶俾德國最大變化就係德意志帝國嘅消亡啦，皇帝出逃去荷蘭啦，同埋所謂威瑪共和嘅成立。 係啦，咁威瑪共和國即係一個真正共和國啦，嚇呢個民主制度啦。咁之後會講下究竟對二戰有乜影響啦。咁但係一戰咧，直接影響咧就對於國民嚟講，尤其是知識分子咧，覺得係一個啊，都好似好羞辱咁樣。因為我哋一個咁強大嘅民族啦，之前講過啦，工業好犀利啦，文藝啊各方面咧都係發展得好，喺一個即係頂峰嘅時候啊，點解我哋會輸嘅咧？咁所以當時咧，佢哋都有一種咧好想。我哋系咪做得唔够啊？我哋知识分子系咪应该要做一啲社会改革上嘅嘢？ 系讲得好，即系有一点仲要讲嘅就系、譬如巴黎和会嘅当时嘅情况咧，就系、以英法美国三个为主导嘅一个世界嘅会议啦。咁美国当时咧就比较有一所谓嘅即系理想主义嘅，希望通过啲国际机构啊、国际仲裁咧改变成个世界嘅模式嘅。但系英法咧，即系今日睇翻就未必系咁啦。即系巴黎和会好多讲英法，即系其实 分嘢咯， 就系对呢个世界嘅权力嘅再分配啦，同埋咧简单讲四个字就是。系惩罚德国嘅，嗱简单讲咧，就系你对于一啲输咗嘅人，你用惩罚嘅态度去处理咧，咁其实咧你就等佢复仇嘅啫，系咪？咁你一队可以惩罚佢，咁 当然佢哋都有好多世仇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机会啦。 咁其实英法都打咗100年战争，即系所以你冇得咁计嘅，所以即系冇得话，但系你一战你要打完咪算咯，即系你大家欧洲度度都系咁，你要和解噶嘛，咁你要话要惩罚， 所以之后其实系要还嘅， 梗系要还啦，点会唔还啊？有还到尽添啊，咁所以德国当时就系咁啦，我觉得系自己系被惩罚。 系， 即系一点好重要嘅，就系嗰啲知识分子话：，哇，点解我系普通人，我系知识分子，我唔系参与战争嘅人，点解我系要受惩罚嘅一个地方，好苦难，被赔款，被限制军事嘅武器，好令到国内经济好大、好严重嘅问题，几乎系冇办法成为一个好运作到嘅独立国家。点解系咁咧？ 系咁， 所以对德国人嚟讲，好多疑问。 但系德国人咧，其实好多人才噶嘛，咁所以都有一批咧，即系知识分子觉得，哎呀。我哋係咪要幫下國家呢？即係改革下呢？即係個思想上咁有一個就係叫 Walter Gropius 啦，以佢為首呢，佢就覺得啊，當時其實都即係全世界都興起一種烏托邦式嘅思想嘅，即係覺得點可以透過社會活動啦，或者佢自己自身嘅行為啦，可以改變社會。咁佢就覺得，其實咧本身德國咧，佢有好出色嘅工藝。 或者佢哋一啲技術。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將呢啲咁樣嘅傳統去即係傳承落去咧，令到我哋德意志民族更加強盛啦？唔好因為一個戰敗而覺得好羞辱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希望咧可以起一間咧設計學校。咁佢就起咗咧呢個叫包豪斯包豪斯嘅學校啦。 包豪斯呢個名都有啲意思嘅喎。 係啊，包咧就解做建造。后即系 house 屋，咁即系话系建造屋咁解咯。咁但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啊，我成日讲包豪斯建筑嘛，呢人觉得喂包豪斯嘅一种建筑风格啦。咁、其实未必完全啱嘅，因为包豪斯咧最初建立嘅时候咧，佢系工业学院嚟嘅。我先讲过啦，佢哋成立目的咧系想传承咧一啲德意志民族本身佢有嘅价值同埋佢识嘅工艺啊。佢觉得呢个咧系佢哋咧一个民族嘅核心嘅价值嚟嘅。咁所以咧最初咧只系一个工业。或者平面設計上嘅一間嘅技術學院嚟嘅， 係我哋話工業學院同埋技術學院或者技校咧，可能喺亞洲好多地方其實都有，咁有啲覺得地位未必好高尚，咁但係咧嗰個源流嘅傳統德國咧，其實視呢啲工業學校同技術學校咧係好重要嘅一部分，而唔會覺得哇讀技校咧係弱嘅，係好高水平嘅先至可以讀到嗰啲嘅學校，一樣係好少會之後會好成功嘅。咁所以依套嘅德制嘅教育亦都喺好多地方，包括香港其實都有一啲嘅花朵開咗出嚟。 係啊，其實嗱，雖然就講到好似技術啦，其實我哋唔係嘅，佢都強調嗰個藝術嘅。咁佢就係講嗰個技術同埋藝術結合咯，因為嗱喺二十世紀初咧，其實工業革命之後咧，世界上出現咗好多唔同嘅材料啦、物料啦，或者啲技術嘅方法啦，佢就會諗啊，點樣我會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去改善人類嘅生活啦，一啲工業嘅創作啦。咁最早期咧，其實咧，包豪斯咧，佢第一間學校咧就喺呢個威瑪嗰度嘅，咁佢就係一間二十世紀初起嘅學校啦。咁佢個建築風格唔係好特別嘅，咁去到佢嘅中期咧，呢間學校咧就搬咗去呢個德肇。德肇咧反而咧就係佢哋嘅全盛期啦，因為咧德肇嘅包豪斯學校咧其實咧就係由 Walter Gropius 起嘅。咁如果真係話講包豪斯係一個建築風格咧，呢座學校咧就係其中一個代表咯，因為佢就係用咗咧當時咧一啲比較新嘅技術起啦，你會見到好多格仔嘅玻璃咧，因為玻璃當時唔可以起得好大塊，咁但係咧佢就想希望成個建築物咧可以嗰個穿透感比較大啦，咁同埋咧佢裡面咧。已經係冇咗一啲好裝飾性嘅線條啦，你見好簡單線條啦，其實咧佢就係鋪咗之後咧現代主義建築嘅其中一啲嘅教條啦，就係、是、我哋唔好有一啲過分嘅裝飾啦，咁亦都希望用最新嘅科技啦，譬如去用柱啊或者石屎啊或者鋼材啊或者鐵啊。玻璃啲咁嘅物料咧，去起佢哋嘅建築物嘅，咁所以咧，佢係打破咗咧之前咧所有咧我哋講嘅新古典啊，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前啊，所有一啲咧古典建築物嘅一種嘅感覺嘅。咁而喺德肇呢個期間咧 ，Walter Gropius 作為個校長啦，咁嗰陣時咧，佢先真係開咧有呢個建築設計嘅部門嘅，咁所以咧真係咧有建築設計咧係比較中期先有咯。咁但係去到三十年代啦，德肇咧都要。山里嘅校，咁於是咧就將就搬咗去柏林。咁當時咧，其實柏林咧就已經係呢個包豪斯嘅尾期啦。因為咧嗰陣時咧，納粹德軍就上台啦，佢覺得咧包豪斯講嘅價值啊，其實係非常之唔德國。佢覺得德國係傳統嗰啲，即係比較古典啲啲。哇！你而家講啲咁嘅新嘢，根本就係呢個非常唔日耳曼民族嘅嘢嚟嘅。咁所以咧被逼咧就要閂門。咁嗰陣時咧，最後一個嘅校長咧就好出名嘅四個現代建築師啦，其中一個嘅大師咧就係 Miss Matt Van der Roy 嘅。咁後期咧，因為受到呢個希特拉嘅打壓啦，所以咧呢一紮咧喺包豪斯嘅建築師啦，最後都走咗去美國，反而咧將啲現代主義嘅建築咧就帶咗去世界各地咯。咁其實咧，包豪斯頭先講啦，唔正式上咧係一個建築風格，但係反而咧係一種概念，係一種意識，係點樣去 challenge 本身舊有嘅體制，同埋點樣利用新嘅科技藝術結合咗去做一啲設計咯。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鋪咗咧之後咧現代主義嘅一啲建築風格咧，都係由包豪斯嘅精神咧影響而成嘅。 所以亦都影響到美國啊之後好多嘅即係建築啦。 係啦，咁 國際風格 係啦。咁但係咧柏林咧其實咧佢包豪斯嗰個設計院咧而家已經唔存在㗎啦。咁所以喺柏林裏面咧見到包豪斯建築咧其實係真係好少嘅。而家只有一個咧叫做包豪斯 archive 嘅地方啦，都可以見到一啲都唔係包豪斯建築設計嘅。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咧當時咧佢哋一啲嘅資料庫咧都可以過。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贤冯杰。 啱啱咧已經講到咧，就係德國已經進入咗納粹嘅影響嘅時代啦嚇。咁包豪斯都即係被迫就關門大吉啦，咁就亦都成個我諗德國入面都已經進入咗另外一個嘅氣氛嚇。咁我哋不如又講下呢一段嘅大時代啦嚇。 係啦， 要講即係希特拉歷史係一個節目講唔曬嘅，咁但係要可以幾有一個關鍵，即係有一個幾個關鍵點咧，就係經濟大衰退啦，環球嘅經濟蕭條咧，其實影響德國好深嘅，即係冇錢開飯啦，失業率好高啦， 超級通脹 係啦。咁而家有個人同我哋講話，我可以帶俾大家就業，我帶俾大家更加好嘅經濟。咁然後最尾翻嚟真係有啲成果喎，即係呢個納粹黨做咗一個好好嘅經濟奇蹟，佢推動當時嘅福士車認為咧，就大家全個國民咧都可以擁有一架汽車，就推動。咁而家大家咧就可以有好好嘅社會福利，例如係咩咧？竟然你喺德國當時係翻工咧，你係可以有機會咧坐官方政府提供嘅遊輪咧去出海旅遊嘅，佢包遊輪去旅遊，係真係去埋成功地好多好多去旅遊。咁你諗下咁好嘅國家，大家覺得哇呢個完美嘅烏托邦。咁所以當時納粹最初嘅時候咧，就帶動咗一系列嘅經濟奇蹟啦，同埋帶咗一系列嘅社會改革。咁就簡單講就係大家喺選擇咗，咦有麵包食嘅時候咧，即係俾佢極權啲啊，管下人啊，對於某啲嘅人咧，俾猶太人咧歧視下，唔中意下，話佢哋係社會寄生蟲啊，都唔係咩乜大問題嘅。最緊要咧，啊經濟有好轉。咁呢個當時係德國嘅一個轉向，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面貌啦。 係，不過咧，我覺得納粹黨上台咧都同國會大樓有關，因為1933年咧都發生一宗咧好神秘嘅縱火案㗎，係咪出現？ 都係嗰啲暴徒啦、衰人啦，都正話都講咗嗱，我哋有麵包食，咁你做乜要搞事？ 係咯，究竟係邊個燒？其實而家都未知嘅，咁嗰陣時咧，當然就係突然間有一晚就燒咗啦，咁啊燒通頂，咁成個頂都冇埋啦。頭先講過好辛苦嗰個玻璃頂都冇咗啊，咁點樣住？ 咁都一定係啲暴徒整噶啦，燒國會大樓啲咁暴力嘅事係咪？咁一定係即係咪就係咯？咁所以即係。希特拉去極權啲啊，管理嚴格啲啊，嚴正啲，執法都好合理。 係啊，所以嗰陣時希特拉就要求咧，喂總統唔該啦，你頒署一啲特別嘅禁令啦，所有人咧，如果真係呢啲暴徒咧，我要執行死刑啊。 係啊，最緊要捉曬啲共產黨。 係啦，咁同埋咧，呢啲人咧全部咧都係寄生蟲嚟，我要將佢踢出國會。 係啊，因為納粹當時即極右嘛，即係最憎共產黨啊，即捉曬佢打靶，佢就係呢個納粹當時最主要嘅做嘅事，就認為共產黨放火燒國會大樓嘅咁。後來有人認為啦，即係大家去查證，即係話其實可能放火嘅係納粹自己去放嘅火啦， 即係拆翻捉曬。 你可以叫卧底啦，可以叫做扮演唔同嘅人士啦，咁但係 喬裝 係啦，即係冇辦法證明嘅，因為都過咗 史證據俾佢 冇啊，冇任何嘅證據。 係咁呢個頭先講嘅國會大樓就火災啦，燒咗啦，咁其實都冇乜點去再執去㗎啦。咁去到1936年咧就好勁啦，因為當時咧納粹黨已經執政啦，咁佢嗰陣時係搞緊呢個奧運會㗎嘛。好強盛嘅奧運會啦，咁所以想起一個好大嘅會場嘅，咁去到咧真係1939年啦，二戰爆發啦，咁當時咧其實希特拉咧佢已經覺得係贏緊嘅，佢嗰陣時咧除咗咧好忙咁打仗咧，佢都有啲城市規劃出現 嘅。當時其實佢喺歐洲都係贏緊嘅啦，瓜分波蘭啦，食咗捷克啦，呢啲食咗嘅時候，因為國際嘅衰政政策啦，就放過佢，有得德國係咁嚟，因為佢大家覺得之前壓得佢太勁，而家應該俾佢贏翻啲嘅咁樣，強大翻、合理翻咁樣，咁所以德國嗰個軍政啊係變咗好強大，依個歐洲當時嘅版圖亦都越嚟越大，同埋亦都開始咧有一啲對猶太人啊，即係都話嗰啲猶太人有問題啦，即係佢哋最係。即係社會嘅敗類，即係最差嘅。就算佢哋被傷害咧，都合理。咁開始有啲嘅種族隔離嘅行為咧，慢慢開始出嚟啦。 咁但係咧，即係喺度搞咁多戰爭期間咧，其實希特拉都係反夢嘅。即係佢覺得，哇！如果第時我打贏仗咧，柏林就好犀利啦。柏林係呢個世界嘅首都啊！即係我已經係 統治全世界。 梗係啦，咩超英趕美唔係添啊？即係華盛頓都要行埋一邊，我根本就要勁過佢哋。咁但係又覺得柏林又真係喺嗰個時刻又好似勁唔過巴黎或者倫敦喎，咁係要改造啦。 再做過啦。 係啦，於是咧佢就揾咗咧一個佢嘅副手啊，叫 Albert Speer， 就係呢個斯佩爾呢個建築師，就幫佢咧做咗一個好大規模嘅城市改造。咁之前咧成日講柏林咧成個城市嘅發展咧都向西噶嘛，佢唔係啦，佢覺得我要南北加條好勁嘅軸線啊。咁呢條軸線咧有5公里長，咁就係由咧我哋不嬲。 講嘅古爾大陸嗰邊開始啦，一直向南延伸啦，會穿過咧之前講嘅 Tiergarten 啦，都會穿過布蘭登堡大門啦，一直去到咧南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火車站嘅。咁為做呢個工程咧，當然咧中間嗰五公里嘅全部建築物要剷曬先啦。咁其實喺三十年代尾咧開始咧已經係收咗地，當然係逼人走啦。咁佢又收咗部分嘅地嘅。咁呢個規劃講下有幾勁啦。咁中間嗰條咧係一定係勁闊嘅花園大道啦。咁而喺佢南邊咧，本身咧有一個咧新嘅火車站要起，佢就要犧牲咗兩個舊嘅火車站，即係特登，喂，我唔要啦，我起過嘅。咁而喺呢個大道嘅中間咧，有一個咧高過100米嘅海旋門啊，係比當時嘅巴黎海旋門更高。100米嘅概念咧係30層樓高，幾恐怖咧！海旋門咁高，即係佢所有嘅建築物咧都係超級巨型嘅。咁而喺頭先我講啦，係呢條軸心嘅北邊係一個嘅大廣場啦。呢、這個大廣場咧，佢個面積咧有成25萬平方米啊，即係大到咧你係無可想像嘅。咁而喺呢一個廣場咧，嗱，佢有一邊咧就係、是。仍然保留翻咧，佢就冇拆到改大樓嘅，保留翻嘅。咁但係對面咧就有幾座建築物啦，其中一個就係元帥府啦，亦都有軍事大樓啦。咁但係喺軸心最中心嗰個建築物咧，就係、是、一個咧叫做人民大廳。呢、這個人民大廳就好犀利嘅，就係、是、希特拉自己親手設計。 你識㗎？ 係啊，佢梗係識啦，亂畫啫嘛。咁點解咧？因為呢個咧其實方形建築物啦，你見佢咧有啲似咧就係、是、好似而家嘅美國國會大樓嘅。其實本身佢下面一個方形嘅平台啦。咁上面咧就有好大嘅 dome， 咁呢個建築物咧而家睇咧，哇，好似個規模唔係好大啦。其實咧佢想起嘅時候咧係成200米高，200米即係60層樓高。咁就係呢個 dome 啊，佢都已經個體積咧係比呢個聖伯多祿大教堂咧係大16倍。即係如果你睇個比例咧，哇，佢差唔多咧可以有成，哇，我諗20-30層樓高喎，真係好恐怖。如果啲人話，如果當時真係起到呢嚿嘢咧，佢將會全世界最大一個封閉空間嚟嘅。 嗱，必須要補一句嘅啫咩？正嗰條中間好闊嘅花園大道咧，名叫花園大道，但希特拉嘅心裏邊咧，嗱，平時啲人咧就以前啲係閱兵嘅，希特拉咧就越坦克車嘅，咁所以佢係要越坦克車過。咁你諗下坦克車嘅比例咧？大啲咧，所有嘅樓都要大啲，咁先至襯翻個比例。 佢架坦克車諗住駛埋入呢個人民大廳。 睇你增加閱兵嘅時候就要睇住坦克車。第二就係咩咧？正話都有講啦，輻射汽車啦，就係咧靠住大家一種零全整扶供樓嘅方式咧，就話你俾錢我哋啦，我哋最尾就俾架輻射汽車你，最尾咧就變咗坦克車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嘅一個籌款嘅計劃，就是、吸納啲人嘅資產咧，就變成一個軍工業。咁最尾就變成咗坦克車咧，佔領世界。咁亦都係所謂希特拉嘅閃擊啦，即、就、係、是、用坦克車推進戰術咧，就打第二次大戰。咁所以呢條路咧就係、是、準備定咧，大坦克車 喺呢條路有名嘅叫勝利大道，即係你睇得出呢個名就係我梗係贏㗎啦， 贏咁多坦克車， 哇，十架坦克車一齊行。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成個規劃嗰度咧，好似好型，但其實咧好唔合理嘅，因為你建築物超大。 系都冇用唔到， 城市系俾人住，唔系俾坦克车住啊！ 系啊，同埋咧， 一人一架，出入都揸架坦克车就得啦。 同埋实际建筑上有问题嘅，因为当时啲人都质疑啦，哇！你成个咁大个 dome 咁样，个结构上就做唔做到噶？ 系啦，因为本身柏林咧，头先我讲啦，一开头咧，上一集都有讲，其实柏林咧喺两个河道之间咧，其实系低地嚟嘅，湿地嚟嘅，其实基本上咧唔系咁硬嘅地块嚟嘅。哇！如果起咁大嚿石屎嘅建筑物，会唔会冧咧？咁所以咧都好有人质疑嘅。咁当年都试过用一个咧好大嘅圆形嘅一个。柱咧就擺咗喺而家市郊一個地方啦，咁都試下係咪真係會沉咧？係真係會嘅，咁 即係沉喺個土地嗰度沉。 係啦，真係會沉落去嘅，即係真係會下降嗰、那個。 冇辦法唔沉。 係啦，咁所以咧，但係最尾咧，其實呢一個成個規劃咧係冇起過嘅。因为咧 睇唔到啦，系嘛，即系唔好理佢赢定输先，真系应该系点唔到。 你又错啦，就系因为输咗。其实当时咧，其实系想一路打仗嚟起嘅，咁打仗但系要钱噶嘛，所以好多钱咧即系攞咗打仗。咁希特拉成日谂住，哎，我赢咗咧我就起噶啦。咁但系四五年嘅时候咧，好 sorry 啦。佢真係輸咗，咁所以咧呢一個咁浮誇嘅城市嘅咧，我哋係見唔到佢出世咯。咁係一件好事嚟嘅。 喂，咁但係如果嗱，我哋先又唔好理佢贏定輸啦，用翻我哋今時今日咁樣嘅建築嘅 角度、 科技、我哋嘅技術去講啦，其實真係起唔起得到咧？真係， 我覺得咧，其實打地基咁，佢需要去到一個石牀，咁佢而家嘅科技有辦法嘅。不過好似阿徐頭先講，其實一個城市係俾人住嘅，我需要咁巨型嘅大白象工程咧，其實好多時。一啲咁大嘅空間咧，基本上你係唔有足夠嘅用途塞落去嘅，結果咪又係變咗哇好大好大。咁如果一個塞落咁大空間，點解我唔享受室外空間咧？ 即係建築業都有講，即係建築點解要起個建築咧？建築唔係要證明起到起唔到噶嘛，即係建築係攞嚟用使用噶嘛，即係佢係咪堅固嘅？佢係咪可以被舒適嘅？佢係咪比較有效使用嘅？可能呢啲我哋討論 建築嘅時候啲基礎嘅觀點。正話先我都講，你起個咁大嘅 dome 有乜實質用途？ 外星外啦， 咁實質用途係 啊。咁通常啦，嗱呢啲咁嘅極權啦，或者一啲獨裁者咧，都好想透過建築去表示個強大偉大嘅， 即係佢自己嘅權力 係啦，並唔係真係咧有實際用途，只不過覺得咧我係真係咁強盛咯。咁啊，哇！真係佢打完仗之後輸咗啦。咁其實柏林都好受影響，因為柏林咧有一半咧地方咧係受摧毀嘅。其實咧，尤其是咧係市中心，基本上咧所有歷史建築物，頭先我之前講嘅布蘭登堡大門啦，或者國會大樓啦，甚至普爾丹廣場啦，甚至博物館區啦，全部建築物咧冇一座可以幸存，而係冇任受任何破壞。咁只不過咧係究竟係俾炸彈炸爛啦，定係俾火燒嘅啫。咁所以咧喺1945年之後咧，基本上柏林咧係一個廢墟嚟。 咁而我哋重建翻嗰個廢墟就需要更加多嘅規劃啦。咁我哋即係亦都知道當時喺戰爭之後個柏林亦都一分為二啊。咁東西柏林亦都有各自嘅背後嘅支持嘅力量喺度。咁當時我哋再去睇翻我哋話柏林嘅城市設計。又會變成點樣呢？ 係啊，其實咧大家都知啦，柏林就一分為二啦。其實分嗰個界線咧，嗰陣時咧，其實都分得非常之點講咧，即係好 tricky 嘅。譬如上次想講下經驗，因為細個咧成日覺得咧，柏林咧個圍牆咧應該就係分開東西德嘅，我成日覺得。 即係唔係分東西柏林，係分開東西德嘅 一齊分，一齊分。 聽眾聽下，呢個係我哋小事嘅誤解。 小事嘅誤解。 我同先度話我哋同樣嘅誤解。 我都 係。我哋嘅意思就係簡單咯，即係成個德國分為兩嚿，咁然後柏林咧就喺嗰兩嚿中間。咁啱啱咧，佢就係嗰條線咧就橫跨成個德國咧，就好似一條圍牆咁，成個德國劏開兩邊咁。 係啦。 但原來唔係嘅咁。 係，所以柏林圍就圍牆啱嘅，佢唔係一埲牆，佢真係圍住，但係圍住咧就係西柏林。原來咧，其實西柏林當時咧就係類似一個飛地嘅，即係話咧喺佢周邊範圍咧。全部都是屬於東德，但只有呢一塊咁少嘅地方咧，就係屬於西德。咁所以咧，西德要嚟補給佢咧，基本上咧，嗱實際上係原則上咧，佢係冇一條陸路嘅補給線。 嗱，簡單講啊，就當時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西線啦，諾曼第登陸之後咧就打啦，即係盟軍進擊啦。咁就同一時間，東線其實主要當時納粹德軍咧就係東線嘅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德國潰敗，死咗300,000人喺冬天蘇聯嘅招土戰術，咁又打翻去咧。其實入去柏林圍最先入去同埋主力打贏柏林咧，應該就係蘇聯軍隊係先嘅，紅軍係先少少嘅，比盟軍更早。咁但係咧，當時嘅傾嘅就係英法美蘇四國咧共管德國嘅，咁所以你會發覺咧，成個德國嘅國土，今日德國土嘅3/4咧就係西德嘅部分，但係有1/4嘅部分咧就係東德。咁嗰個所謂英美法共管就交咗俾就組成咗西德，所以西德嘅土地多啲。咁而喺柏林入邊咧，亦都係咁嘅，就係英美法蘇共管嘅。咁而但係因為紅軍入城嘅時候早啲咧，所以其實相對柏林咧，東西柏林咧，東柏林係多過1/4嘅，即係大抵有接近我諗。一半多1/4之比啦，系咁，所以你会见到系咁，所以但系亦都留咗一个咁样咧，就系因为红军入咗城市，咁所以你会见到成个局面咧，其实好重要嘅一啲部分啦，或者核心嘅部分咧，其实系归咗入东德嘅范围嘅。 嗯，所以咧，其实喺个城市嗰方面咧，其实基本上东德咧系占咗以前旧城嘅部分，譬如我讲嘅米特城啦，头先讲嘅布兰登堡大门啦，或者国会大楼或者博物馆咧，全部都喺东德里面。反而西德咧就冇一啲咧好重要嘅建筑物啦。咁究竟呢个城市分咗两边嘅设计？系点咧？等下再讲啊！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啦，终于咧就讲到去东西柏林分开咗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再去睇翻二战之后嘅柏林嘅重建或者系佢嘅城市嘅规划啊，点样将呢一个 分裂咗嘅城市去重新去建造起上嚟咧，咁我諗大家即係當然都好有印象嘅就係柏林圍牆啦。咁呢一個我諗即係一陣我哋去分享一下啲譬如 Sino 嘅一啲旅行嘅經驗都可以再講下。咁、但係我哋如果我哋睇翻當時要去再重建翻呢個柏林嘅地方，其實面對住啲咩問題咧？ 東西柏林咧，其實都分開幾個階段嘅。由400年開始啦，佢哋講明係話，蘇聯嗰邊會統治東柏林，同埋民軍統治西柏林之後啦，其實最初咧，柏林咧其實冇一個明顯嘅分界，佢會有嘅，但系咧都幾自由出入嘅。咁去到50年代開始咧，其實東德嗰邊發覺咧太多人呢就透過呢個東柏林呢就逃去西德啦，即係會去西柏林，所以佢都覺得啊咁樣唔得喎，即係話咪即係話我哋共產主義唔好先，點解啲人會走先，咁所以呢慢慢呢佢都諗緊啲方法。咁之前呢其實呢最初期呢整個柏林呢係有一個地鐵系統嘅，最初期呢個地鐵系統呢都可以兩方面可以連貫啦，因為呢佢真係斬唔斷嘅，佢始終呢我都講咗啦，頭先最中心部分就屬於東德啦嘛，咁其實好多屬於東柏林啦嘛，其實好多嘅地鐵線路都會經過東柏林一部分，跟住又去翻西柏林，係有幾條線路都係咁樣。咁如果你斬咗個地鐵，咪變咗三部分咯。咁所以咧，其實好難運行嘅。咁最初咧就會做法係點咧？就係、是、可能去到東柏林同西柏林之間咧，就會有一啲官員就上去火車度 check， 就 check 證件，要落去又過關，咁係過幾次關咁樣。咁後期發覺唔得啦。東德嗰邊咧，好怕啲人咧就搭地鐵走添，直情就話我唔所有咧飛站，即係咧中意自己山咧個地鐵咧就唔開嗰啲站噶啦，就直接飛過去噶啦，成日都係咁樣。結果咧，淨係真係封咗條線啦。即係如果喺東德咧要穿過西柏林嘅地方咧，佢就直情唔穿過。咁如果西柏林咧變咗你都唔穿過，咁我咪唔停你啲站咯，咪直情飛過曬咯。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去到60年到61年咧，柏林圍牆起嘅時候就有問題啦。其實當時咧，柏林圍牆起嘅重要原因咧，嗱啲人初頭就話，因為我又唔想好似西德過嚟搞我啦。其實最重要原因咧，就係防止東德嘅人咧離開嘅，因為發覺咧個人數咧越嚟越少啦，好多都去咗呢個西方嗰邊，咁於是開始起個圍牆啦。最初咧，佢本身都有一啲咧鐵絲網做一個分隔線嘅，咁鐵絲網呢啲人都覺得冇乜嘢啫，大家可以互相 say hi 嘛。咁後期咧，佢哋開始喺1961年咧就起咗柏林圍牆啦，係用一個石屎牆啦，大約6米高，咁沿住咧成個西柏林而圍住嘅，即係佢真係圍住成西柏林，因為西柏林係唯一一個咧唔屬於東德嘅地方嘛。成個圍牆嘅長度咧就係140公里嘅。咁咧，如果係由西柏林到東柏林咧，其實嗰陣時咧有9個唔同嘅關卡嘅。咁只有一個關卡咧，真係咧屬於民軍起嘅，就叫 Charlie's Checkpoint。呢一個嘅柏林圍牆咧，其實都經過好多次唔同嘅演變嘅。最初咧係一埲牆，咁嗰陣時咧，其實咧東德嘅人民咧，東柏林人咧都嘗試咧一衝入埲牆跳過去咧，我就可以過到去西德啦嘛。咁所以咧用好多方法，例如如果大家有聽過，譬如掘地道啦，有好多辦法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東柏林嘅政府就覺得喂唔得，話曬即係東德首都嚟啊嘛，啲人走曬點得咧？咁於是咧將柏林圍牆咧加碼嘅，例如咧上面加咗鐵絲網啦，跟住鐵絲網唔 work 啦。亦都喺呢個柏林圍牆嘅近大約2米至6米嘅範圍咧，就做個不發鬆。個不發鬆咧，上面可能有啲會有啲沙啦，會令到啲人冇咁易走啦。同埋咧，佢會加咗一啲嘅瞭望塔，或者有啲狗啊，或者有啲電擊嘅情況出現啊，就係防止啲人咧入嚟嘅。因為最初咧，啲人係啊揸架車一個衝過去，衝過圍牆，我又可以過到去啊。有半架巴士衝咗過去，如果有一半掂到西德嗰邊，我都可以過去啊。咁慢慢咧就 stop 曬啲嘢，圍牆已經開始唔係一個圍牆啦，已經係一個叫做不發鬆咁嘅情況出現咯。咁去到70、80年代咧，就直情係分開咗。咁而家調翻轉咧，喺西柏林嗰邊咧，柏林圍牆咧就一個可以摸到嘅地方嚟嘅，所以好多人喺度畫啲壁畫啊，真係好似咧去支援咧東德嗰邊啲同志咁樣嘅。咁所以東西柏林咧變咗咧，最初可以係大家透過一埲牆摸到接觸空間咧，慢慢就變咗一個咧係真係一個生人，即係東德嚟講係生人勿近嘅地方咯。 係啊，即係柏林圍牆都有好多重要嘅故事啦。咁譬如有啲嘅故事係講咧，就係、是。當時有啲東德嘅士兵咧，都會射殺一啲逃去西德嘅一啲人啦。咁後來都有啲嘅軍事審判啦，判咗呢啲射殺橫越圍牆嘅人嘅。咁佢就話咧，其實你係可以開槍嘅，因為你係受命令要開槍，但你唔使下下瞄頭噶嘛。 即係你唔使射死佢噶嘛，你可以射腳，你可以射唔中，射唔中嘅權利咧，其實係歸喺個士兵度嘅。咁你有良知咧，你就唔會咁樣射頭去射殺嗰啲想逃離嘅普通人民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當時一個好留好重要嘅案例啦。咁後來兩德統一之後，好多嘅反省，你都係因為呢個咧而嚟嘅。 係，咁所以咧嗰陣時都係有講翻，究竟你係咪要聽命呢個權力？同埋咧，究竟你嘅良知你點樣去審判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普遍嘅西方價值啦，即係大家應該尊重生命啦。我嗰次譬如去柏林嘅時候咧，我特別就係想睇柏林圍牆嘅。我覺得咧喺個城市上咧去研究柏林圍牆都係幾得意嘅事嚟嘅。因為譬如我第一個去嘅地方就係呢個 Charlie Checkpoint 啦，就係呢個查理檢查站啦，就係嗰陣當年咧唯一一個民軍開設嘅檢查站，亦都係所有西方遊客或者一啲佢哋嘅官方人員通過嘅通道嚟嘅。咁喺個進出東西德嘅時候，話大把嗰啲間諜出現嘅地方啦，當然嗰時話覺得好浪漫啦。咁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係柏林咧唔係一個幾好靚嘅城市。我去嘅時候，同埋咧成個市容咧，即使而家統一咗啦，東西德咧其實兩方面咧唔係話有好顯著嘅分別嘅，因為咧好多建築咧其實都係喺二十世紀嗰陣時起嘅，尤其是頭先講二戰之後破壞咗成個城市咧，其實好多建築物咧都係二戰之後先起啦，幾似嘅，大家都有啲即係。現代主義嘅一啲嘅 typical 嘅 block 啦，我成日諗究竟我而家企緊嘅呢一部分係屬於東柏林定西柏林咧？ 即係 每次都係啊，每次都要諗噶，每次都要諗噶。同埋我成日都覺得，究竟嗰陣時啲人行嗰個柏林圍牆嘅距離有幾遠啊？因為最初可能真係一個 fans 嚟嘅，一個鐵欄，慢慢係一個鬆嚟噶嘛。慢慢你真係去個高塔望一望對面，即係以前就可以掂到或聽到，慢慢你淨係一個好遠嘅距離咯。我覺得去到現場咧，你會嗰個感受更加深嘅。咁而家咧，其實有幾個地方咧。可以睇翻柏林圍牆嘅位置啦，頭先我講嘅 Charlie Checkpoint 其中一個啦，咁而家就係即係一個遊客嘅聖地咧，有兩個扮美軍嘅人士咧影相啦，咁但係咧喺個側邊咧都有個 museum 咧，可以俾大家知道嗰陣時呢個 Charlie Checkpoint 有幾緊要。咁另外一個咧，如果想睇一個比較原汁原味嘅柏林圍牆留翻咧，其實 Charlie Checkpoint 咧，你行大約五分鐘到咧，就去咗有一條街啦，咁佢咧就留咗咧大約有八十米長嘅一節嘅柏林圍牆，咁佢咧嗰個全全係冇任何塗鴉嘅，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簡單用石屎做啦，你而家仍見到有少少鋼筋留翻落嚟嘅一個牆啦。咁下面咧亦都有一啲展覽嘅場地啦，講俾大家聽啦。比較出名咧就喺東邊啦，喺河岸嘅另一邊咧就有一個叫做 Eastside Gallery 嘅，就叫做東方畫廊啦。我諗大家如果對柏林圍牆嘅認識都係喺呢度啦，因為咧嗰度有 1.3 公里長嘅柏林圍牆咧就好完整。咁但係咧喺當年柏林圍牆完咗之後咧，好多藝術家就喺嗰度咧。畫咗唔同嘅壁畫，有好多嘅出嚟咧，都係講嘅自由啦、民主啦。咁其實後屘都冇創作嘅任何嘅主題限制㗎啦。咁你鍾意畫任何嘅裝飾都有。咁而家咧，佢就反而咧變咗係一個咧幾出名嘅旅遊勝地啦。咁但我覺得咧，柏林圍牆咧，佢嗰個價值嘅最初嘅 separation 變咗有一個統一嘅象徵咧，其實都幾得意。所以呢一個嘅文藝創作放咗喺牆上面咧，其實令佢嗰個歷史層次咧更加豐厚啦。 係啊，即係當時嘅東德係蘇聯體系或者共產主義嘅社會裏面其中一個發達經濟體，東德係幾乎係最好第一、第二嘅捷克啦，都係好好嘅經濟體。當時嘅東德同西德結合代表住咩呢？就係、是、歐洲嘅文明同埋文化，即係嗰啲嗰當時嘅思想啊，就可以做到某一啲通過和平而導致個演變嘅事。而呢西德最後呢冇話因為同東德嘅合併呢而哇要折磨東德嘅人民，東德亦都冇同西德合併之後呢要折磨西德嘅人民，冇一個咁嘅諗法嘅，即係和平嘅統一或者和平嘅回歸咧，冇導致一個兩邊嘅不公嘅情況。咁可能即係德國文化高啲啩，咁但係佢哋就係做到一件咩事？咁當然當時好多苦痛嘅，即係東西德嘅對東德經濟資助啊，兩邊嘅貨幣啊、財政好多啲苦痛咗幾年，但係最尾佢哋都成功無合。咁可能就係代表住某一啲即係歐洲文明嘅成果啦。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不過都可以講講嗰陣時東西柏林嘅城市設計分別啦。頭先都講咗啦，我講下西柏林先啦。其實咧，西柏林都即係。 問題都幾嚴重嘅，因為咧好多嘅文化或者啲政治啊，啲重要嘅建築物咧都喺東柏林嗰邊嘅。咁譬如頭先講國會啊，或者博物館島啊，甚至啲 Opera House 啊，或者圖書館啊，呢啲咁重要嘅地標建築物咧，亦都有啲公共嘅財產咧，其實全部都喺東德嗰邊。 東西柏林之間邊境邊嘅位置？ 係啊，咁其實嗰集邊位置嗰集直情係爛到啲人都唔想再搞啦，因為之後其實變咗係柏林圍牆嘅北伐松裏面添。咁有啲遠少少嘅，但係譬如以前嘅主要嘅商業區咧，其實就喺呢個亞歷山大廣場同埋呢一個波茨坦廣場之間。亞歷山大廣場咧就其實就遠係頭先嗰個邊界㗎啦。咁但係咧，始終嗰個商業中心咧就去咗東柏林嗰邊啊嘛。咁西柏林點咧？西德人有一個思維咧，就係覺得咧，其實我哋呢個分裂唔會好長久嘅。佢唔想承認咧，我哋起一個新嘅首都。而咧，其實西德嘅首都就係波恩，就唔係西柏林噶啦。佢覺得如果我係話俾大家聽，我唔要嗰個國會大樓，我起嗰、那個，我唔要嗰個國立圖書館起嗰個咧，佢覺得係唔理性嘅。咁所以咧，佢就冇特登起嗰個新核心，佢反而咧就將喺20年代咧，其實喺西柏林更加西嘅地方，過咗 Tier Garden 嗰邊咧，有一個地方叫動物園區。動物園區咧嗰度延伸咧有條大街，叫做呢個選帝侯路堤大街。咁呢條大街咧，其實就一條咧好長嘅公路嚟嘅，花園大道啦。咁側邊咧就好多名店，20年代開始咧，嗰度已經係名店林立啦。好多娛樂事業都喺嗰個發展。咁、那個區咧亦都係咧，柏林咧其中一個最貴嘅商業旺地嚟嘅，係一個高尚住宅區嚟嘅。咁於是咧，佢就順理成章啦，將呢個區本身都已經發展咗一個商業區啦，就變成佢嗰陣時一個臨時嘅核心咯，就好多一啲娛樂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都喺嗰度發生，咁就避免咧起一個新嘅城市核心嘅。咁但文化嘅一啲地標始終都係冇咗嘛，反而咧就係近柏林圍牆嘅地方啦，佢就起咗一個叫 Cultural Forum， 就係一個文化廣場。咁裏面咧就有一個劇院啦、音樂廳啦，同埋有一個 Art Gallery 嘅。咁佢點解起喺側邊咧？其實佢都係想用呢一個文化去感染翻東柏林嗰邊嗰個文化咯。咁所以咧，佢冇一個完全咧係好新嘅城市規劃喺嗰度創造嘅。咁東柏林嗰邊點啊？東柏林就唔同喎，佢個概念咧就係呢個蘇聯嘅大佬嚟噶嘛，都要進行一啲新嘅城市設計嘅。咁其中一個咧好出名咧就係叫做呢個馬克思大道。馬克思大道咧而家睇咧就唔係一個好特別嘅，但係一個好典型嘅蘇俄嘅設計，就係、是、一條好闊嘅大街，兩旁咧就係一樣八層高嘅住宅大廈。咁咧營造咗咧一個咧話好帝王嘅感覺啊，因為咧佢呢條大街咧都係諗住閱兵用嘅。又係行坦克啦，又行大炮，所以兩邊咧，其實你就話係住一大樓，基本上就係一個完美嘅佈景，就俾大家覺得咧，哇！共產時代咧係幾繁盛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喺其中一個商業中心，頭先講過嘅亞歷山大廣場咧，起咗咧全個德國最高嘅建築，或者一個柏林嘅電視塔。呢、這個柏林電視塔咧就有380米高度啦，咁中間咧有一個球體嘅，那個球體咧就喺三分二嘅距離之間啦。咁咧上面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船餐廳啦，同埋啲 cafe 嚟嘅，亦都係觀景塔啦。點解要起呢樣嘢咧？因為嗰陣時東柏林嘅政府就覺得我要講俾你聽，我係有幾勁，我科技有幾犀利，我可以起到咁高的建築物，所以特登起一個咁高咧，就希望西柏林嘅人都見到咯。 有埲牆隔住都見到啊，離遠嗰啲。 係啦，所以其實咧兩邊喺咧，佢哋嗰個城市嘅設計嘅思維係好唔同。一邊咧想炫耀，另一邊又想感動咯。東西柏林就係、是、其實就唔係個民族嗰個意識唔同，只不過係咧係管治，譬如一個資本主義同對抗共產主義嘅時候，大家所做出嗰個態度咯。 咁去到1989年啦，咁呢個柏林圍牆都倒下嘅時候，咁成個城市兩個唔同嘅設計、唔同嘅規劃，或者根本兩個唔同嘅用意底下，要復歸翻一個嘅城市，會唔會需要當中有一啲嘅？ 係都困難嘅，因為頭先講過啦，譬如地下鐵路系統係分開咗，咁當然啦，你連翻就唔難啦。但係其實斷咗咁多年咧，其實佢都要溝通好多嘢嘅，同埋咧。地底嘅基建其實咧之前都曾經斷過嘅，咁所以咧城市咧喺柏林圍牆嘅部分咧，其實咧 in between 咧其實做咗好多啲 connection work 嘅。 其實好簡單，想象下，即係本來一個市中心地方，因為分隔之後變咗最荒蕪嘅一個地方，咁其實你成個城市嘅設計啊，成個城市嘅規劃，基本上係重新嚟過嘅，即係你當然以當時德國人或者柏林人嘅諗法，就希望當然係統一咗之後。翻返市中心嘅地方就做返好佢啦，咁所以亦點樣去揾返以前嘅留低嘅樣，重新做過返啲建築物出嚟，即係譬如話博物館區嘅重建啊，亦都要做返，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嗰個係德國寶貴嘅文化遺產，一定要做嘅咁樣。咁即係正話都有講，德國柏林大學啦，個範圍其實過掉 德國柏林大學隔離就係博物館島嘛，其實係同一個 area 嘅範圍嚟嘅，咁即係呢啲嘅地方要重新做翻咧，就係當時德國人好重視嘅考慮。係 啦，咁其實咧頭嗰十年咧，基本上咧柏林係一個大地盤嚟嘅，大家都講話去到嗰陣時咧，就係周圍都係地盤。咁尤其是咧喺東柏林嘅中心地區咧，因為啦，其實真係咧喺統一之後咧，其實西柏林咧好明顯咧係比東柏林係即係先進好多啦，亦都係發達好多啦。咁所以對嗰陣時個意識咧就係、是，如果有新嘅發展咧，希望可以投資喺東德嗰邊。佢所以東柏林咧係特別多一啲發展，同埋咧傳統嘅一啲歷史建築物要重建翻修，或者將佢有 revitalization， 全部都應該係東德嗰邊做咯。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喺傳統嘅中心區啦，譬如頭先我講嘅波茨坦廣場啦，去到亞歷山大廣場附近一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程。咁其中波茨坦廣場咧就係一個幾緊要嘅地方啦，因為喺東西柏林分開嘅時候咧，佢曾經係一個不發鬆嚟嘅，嗰度咧完全咧係冇任何嘅商業活動。咁所以之後咧就反而咧就邀請咗一啲外國嘅財團嚟幫佢哋投資啦，其中一個係 Sony， 咁而家咧就是、一個 Sony Center 咧，就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商業加埋呢一個辦公室嘅一個 complex 咯。其實咧，佢嗰陣時咧透過呢個商業模式咧，透過外資咧係幫助咗咧好多咧重建計劃嘅。咁同埋咧有好多一啲 iconic building 咧都需要去重建啦。其中一個咧好緊要就係國會大樓啦。國會大樓咧其實喺東德時代咧試過重建嘅，佢係將嗰個咧玻璃頂係斬咗去，亦都係將好多佢嘅元素簡化咗。因為咧喺共產時代咧，其實好想搣走之前一啲文化特徵噶嘛。咁去到佢哋結合之後咧，其實佢哋覺得啊，東西德統一其中一個好緊要象徵就係國會。咁所以咧，國會大樓咧重新係要開復。咁但係咧，國會大樓咧喺過咗二戰同埋東德之後咧，其實已經係受到好大嘅破壞啊嘛。於是咧，佢哋決定咧就要進行一個設計比賽。咁當時咧，即係一個世界知名嘅，即係所有嘅世界級嘅建築師都會參加呢個比賽啦。咁最後咧入嚟嗰三個都係好出名。咁其中贏咗咧就 Norman Foster。咁 Norman Foster 我諗香港人都會好熟悉啦，就係設計我哋嘅匯豐銀行大廈嘅總行嘅設計師啦。咁同埋香港機場都係去做嘅啦。咁佢喺呢一個嘅設計咧，我諗好多人都見過嘅。其實咧佢最初個設計咧入即係贏咗設計咧，佢並唔係而家今日呢個玻璃圓拱頂嘅，佢翻嚟咧係一個天幕。天幕我真係好中意嘅嘛，你知我哋西九佢個設計都係天幕嚟噶嘛，係一個比較亞米巴型啦。但係呢個唔係，呢個係一個十六個方格組成嘅天幕。咁我就總之我唔掂個歷史建築物，我就罩咗個天幕就保護咗佢啦。咁個天幕又可以掂咗一忽咧，係隔離嘅條河，即係將佢唔同嘅歷史層次都包圍啦。咁但係咧，佢贏咗之後咧，好多嘅輿論壓力啦，同埋一啲個政治壓力就喂唔好啦，你俾翻個 Doom 我啦，因為我哋咧 Doom 先係由始至終我哋想要嘅嘢嚟噶嘛，最後咧都逼咗出咗一個 Doom 嘅設計，就係今時今日見到呢個嘅圓拱頂嘅玻璃圓拱頂啦。咁但係呢個咧真係非常之好喎。其實咧喺今時今日咧，佢柏林咧呢個差唔多係第一大嘅景點嚟嘅，好多人就都去睇嘅。咁除咗係佢設計好特別咧，我覺得概念都係非常之好。第一咧，佢點解用呢個玻璃圓拱頂要擺喺頂咧？就係因為咧，佢覺得咧，所有嘅國民、所有嘅人民或者外面嘅人咧，都歡迎隨時隨地可以入去監察國會大樓嘅操作，因為咧喺呢個圓拱頂嘅中心咧，其實咧你可以望翻落下面嘅議事廳嘅，咁即係咧佢係象徵上咧就係咧權力係歸於人民，任何人民都可以隨時監察政府嘅運作。 其實拱頂咧就即係唔係淨係象徵性嘅，拱頂咧你入到建築物咧，你自然向上望嘅，即係仰望天空啊，即係仰望係一個好重要嘅行為。你諗下建築物向上面有得望下嘢，以前可能有啲畫，而家有個玻璃牆，其實都係一種好嘅建築嘅感受。咁呢啲嘅感受都係讲建筑或者建筑审美里面好重要嘅一部分啦。 系咁，同埋咧，佢又好特别啦。佢有两条嘅螺旋形嘅斜路啦，一路咧慢慢 spiral 咧就上到去嗰、那个圆 dome 嘅顶嘅。咁其实你可以咧环回咧见翻360度咧见翻成个柏林嘅景象啊嘛。咁佢处于呢个柏林围墙嘅边界啊嘛，即系你东西德都可以望到咯。你可以见到佢当时嘅繁盛啦。咁同埋咧，成个嘅谂法咧，佢都系有一个环保元素嘅，因为中间咧佢一个好似漏斗型嘅装置啦，佢组成咧就系希望咧将阳光咧可以踏入室内，咁悭翻啲电啦。同埋咧呢个咧都有自动去调节个温度嘅功能嘅。咁所以咧佢成个嘅谂法咧就系希望可以将科技啦、环保啦，同埋呢个开放原则啦，带翻俾成个德国咯。咁所以咧呢个对于呢个德国统一象征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咯。 咁而我哋去旅行啊，即係除咗會去睇呢個國會大廈之外咧，其實亦都有一啲紀念嘅場地，我哋都即係可能遊客都唔會錯過，因為始終柏林啦，亦都係一個好有歷史感覺俾大家嘅地方。其實我哋之前喺建築二嘅集數入面咧，卡文咧亦都有同我哋去介紹過嘅，包括有猶太人嘅即係紀念嘅碑啦，咁同埋咧以及係呢個猶太博物館，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呢度亦都唔詳細咁樣介紹。如果大家真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在 podcast 上面找回一些我們建築二的集數，就去重溫回。 不過都可以講下，其實德國統一了差不多接近30年，因為下年就應該30周年的紀念了。其實呢柏林咧，今日咧已經係一個朝聖嚟嘅。頭先譬如阿馮傑都有講咧，話哇猶太人紀念場館咧，其實嗰兩個建築物都係好出名嘅國際建築師起。咁柏林咧係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建築物咧，喺21世紀咧係出現咗。咁你亦都見到咧，好擁抱新思維嘅。譬如當初咧，啲人成日覺得，喂呢啲建築物點解唔揾翻德國建築師做啫？就因為佢哋覺得最好嘅嘢未必就係德國，雖然德國人係本身都係一啲好出色嘅設計啦，但係佢會擁抱國際嘅思維，希望咧可以將唔同嘅一啲嘅創意啦，或者一啲設計元素啦，可以帶入嚟咧，可以刺激翻佢本土嗰個成個嘅設計嗰個工業咯。 高質嘅文明咧就係崇優嘅，即係佢哋會揀一啲好嘅嘢留低喺自己嘅文化裏邊，就唔係話一定要邊個人做啊，一定要德國人自己做啦，咁先至係即係德國人優先，咁未必嘅。 係啦，咁同埋咧成個城市設計啦，我想講其實柏林咧到今時今日咧，你都覺得係一個幾古舊嘅城市，但係古舊咧就唔係去翻19世紀中，反而咧係停留翻喺20世紀50年代嘅時候咯。即係你會發覺有部分好似有啲冷戰格局嘅，咁但係咧你又會突然間咧喺啲冷戰嘅佈局之下咧，你會發現有啲新嘅建築物出現啊。所以我覺得咧，佢一個你要慢慢細心去發掘嘅城市嚟嘅，咁佢咧係好有一個生命力城市。第一次去咧，你可能未好中意，你覺得有啲工業感啊，或者有一啲比較舊式嘅感覺。但係咧，當你去一啲環街窄巷啦，你發覺咧好多啲舊式建築物，佢會將活化做啦，啲新嘅咖啡廳啊，或者一啲戲院啊，有好多唔同時代嘅設計都可以見到咯。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中意睇唔同嘅歷史，或者中意睇唔同嘅歷史文化咧，其實咧柏林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嘅城市。 聽完之後，我自己都好想去一趟啊！咁而我哋今晚嘅節目咧就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一連兩個星期咧喺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入面同大家介紹咗德國嘅首都柏林，咁而下個星期咧我哋再同大家介紹其他嘅城市啦。下個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再約定大家，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